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第七品机缘品的第三个故事，法达。那法达呢，来看六祖大师的时候呢，跟他礼拜，可是头不顶地。那六祖就问他说：“你不磕头，是不是因为你心中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法达就说呢，他《法华经》呢已经念3000遍，觉得这个功德大得不得了。那六祖大师就说：“如果你《法华经》念了1万遍，而且呢，你也了解经文里面的意义，然后呢，心里还不生骄傲之心，你就和我是同道之人，可以和我走在一起。但你今天呢，你辜负了念《法华经》3000部的功德都不知道，所以呢，他做了偈，告诉他，第一个偈是离本则慢床这个偈，就告诉他说。叩头顶礼这件事情呢，是要折服你的傲慢的习气。可是你今天连头都不肯磕，表示呢，你心里有一个很深沉的我执在，因而生出我慢的罪业来。唯有你心里没有存着念《法华经》的功德，这样你的福德呢，才会无量无边。接着第二个偈呢，是汝今名法达这个偈，是说呢，你名字叫法达，可是你何曾打法？打法这两个字呢，浅的来讲是于诸法一切通达，深一层的呢是说于诸法自在无我。那六祖说，你嘴巴勤诵经，可是呢，你心里还是打妄想，然后呢，你今天呢，只是嘴巴上面做应声佛事，却不体会如来的真实意，不知道《法华经》真正的道理，是要你明心见性，然后将你的妄想执着放下。那六祖说：“你今天和我有缘，所以呢，我现在告诉你，要知道真正的佛法不是用语言文字能够形容。那是因为众生迷惑颠倒，所以呢，佛不得已需要借着语言文字来教我们悟入实相。等到呢，你了解了这一层意思以后呢，自然口出莲花。”那法达听完以后说。虽然我常常念《法华经》，可是呢，还是不解经中的义理。希望六祖能为他开示。那六祖说：“我不认识字，那就是要法达先念《法华经》给他听。然后呢，念到第三品的时候，譬喻品，六祖就说：‘可以了，我知道《法华经》在讲什么了。《法华经》呢，是以因缘出世为宗，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个大师呢，就是教我们佛的知见。他说呢，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是我们凡夫呢着因缘生灭法，二乘人呢着空性涅槃，然后菩萨还有不着空、不着有的念头。然后他说，我们只要不执着，不要起分别妄想，不随外境转，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内外不迷。然后一念心开就是开佛之见，佛的之见呢，也就是要我们断二缘、断能所，回到空性的一真大法。然后呢，佛呢就是觉的意思，这个觉呢又分成四门，也就是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或觉之见。那我刚刚有发一个那个表格给大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表一就是。开示悟入，然后这四个字呢也是有层次的啊。根据那个简风文居士的书上写的，第一个开就是开出本有，就是开出我们原来具足的真如本性，也就是本觉本有。这是那个华严经上面说的四法界的理法界。那第二是示出本无，就是告诉我们因缘生灭法根本就是虚妄的。也就是无明本无，这是示法界。第三呢是悟无有无，这是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真如即万法，万法即是真如，然后理即是事，事即是理，只是那个迷悟的差别。这是理事无碍法界，悟入实相的菩萨呢才能理事无碍。第四呢是入出无碍。就是虽然已经破我执出三界，还是呢要再回到法界去利益众生，入世为众生传法，开佛之见，最后呢才能圆成佛道。那这种游戏人间解脱自在呢，就是世事无碍法界。 然后六祖又说，你不要以为开示悟入是佛的知见，跟你没有关系。你若这样解释，就是谤佛。你应该要知道，佛的知见也就是真如本性，是我们本来具足的。那因为大众迷了，外攀缘着相，然后内起心动念，而且呢，任由这个情况呢一直发生，所以呢，世尊呢才一直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不要只要你不要攀缘，不打妄想，不要向外求，反闻闻自性，就是开佛之见。那六祖又说，我们不要开众生之见。那什么是众生之见？就是那些贪嗔痴慢疑这些害人害己的行为，就是众生之见。那我们要开佛之见，就是你要从自心升起真正的智慧，要关照自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开佛之见。那你如果开佛之见的话，就能出三界；如果你开众生之见的话，你就是还是留在六道轮回。所以呢，他告诉法达，如果你一直执着着念《法华经》的功德，就像牦牛爱苇，因小失大，反而失去了成佛开悟的机会。那接着法达又问说，那是不是只要知道经文的意思就好？也不用去诵经了呢。六祖说：“那这关诵经什么事？你如果口诵心行，也就是不起心动念，心就能转经。那口诵心不行的话，你就会被经转。所以呢，六祖又做了第三个偈：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念经念这么久都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反而呢和佛法的道理背道而驰。其实呢，只要你。”一样不起心动念，不执着有和无，就能入佛的知见，也就是《法华经》上讲的大白牛车一佛乘。那我的第二个表格上有写，佛讲经说法49年，无论是小中大乘，羊车、鹿车、牛车，都是方便法门。最后佛是要把大家都赶上这个大白牛车，也就是一乘大法。那这时候呢，法达就有感而发地说，他从来就没有转法华，都是被法华转。那从声闻缘觉乃至菩萨，其实大家都还是有分别心，都还没有领悟到佛的智慧。那现在大师，你告诉我们这些普通的凡夫，只要悟自本心，就是佛的知见。如果不是有善上根的人，免不了心中还是会有怀疑。那请六祖大师帮我们开示羊车、鹿车、牛车和大白牛车如何区别？那好，我们现在就请 Tiffany 大师为我们开示，谢谢。 好，那个 Wendy 太棒了，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开始。你现在是越来越讲得越来越稳了。 六祖坛经，我们从第四个开始讲啊、哦。那个有一个叫做智通，因为我们刚好法华那个六祖坛经，还有这个楞严经啊，以及唯识这几个东西，我觉得很好。就是这个六祖坛经，因为他讲到什么呢？他讲三身，就是一佛三身，对不对？那个法身、报身、应化身，再来呢还讲什么？讲四智。今天呢、啊，因为六祖慧能讲四智，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把四智好好的讲一讲。原来没有讲，并不是他不重， 老师，对不起，你 是。 那个法达最后面那边，就是第三个故事最后还有一些，我们今天 一 讲 分。 吗？ 哦，哎，等一 一 下， 分， 最后哪 对， 一句开始？ 280页， 对，我。 这里， 诗曰：“心意分明。”诶，哦，好，OK。那个，其实我看 Wendy 都讲了嘛，他那个表都写得很清楚了。好，我稍微念一下好了。诗曰：“精义分明，汝自迷悖。诸三乘人，不能称佛智者，这个患在度量也。”他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其实前面的三乘、小乘、中乘、大乘，全部都是方便法门。你要再去记得一件事情哦。小乘是什么？先从凡夫开始，凡夫着有，而小乘呢？ 小乘跟大乘中间的差别你要去记得。我再讲一次，我猜想你们这中间很多人还是不是很清楚。小乘啊，它要灭了色才有空，大乘呢是空跟色同时存在。这个地方能听懂吗？小乘他说，我这色身我灭了我才能见空性，我这六道轮回灭掉了我才能够见涅槃。这个是小乘，他这个是 one way ticket。因为我灭掉了色身我见空性嘛，我灭掉了六道轮回我就见到涅槃。那你都灭掉了你当然回不来了不是吗？你这个是 one way ticket， 所以你这是一，你只有单向的从有变到空，从轮回变到了涅槃，那你回不去了。因为你要灭掉前面的东西后面才出来，所以它证到的空是偏空。那个空不是真空妙有的真空，他所证到的那个涅槃是偏真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哦、那是无，那叫做有余涅槃，那个不是无余涅槃，并不是我们所证得的究竟涅槃。但大乘的想法是什么？大乘的想法是说，小乘你不行啊，你只有从假入空。但是大乘它是两two way ticket， 它是 round trip，它是可以再从空呢出假。真空是真空妙有，它的体性空寂，但是它会随缘变现。它虽然空寂，但是它会显妙用。这个是大乘跟小乘最大的不同。中乘大于介于其中，他倒是 等会儿慧能就为小乘、中乘、大乘呢有做一些分别，他真的很厉害啊！我觉得这个六祖很厉害。他说啊，为什么前面这三乘人大乘啊有个问题？大乘是什么？大乘的那些菩萨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他非常喜好功德，他很喜欢行六度。他虽然知道啊这个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空，但是他有那个意念啊，我要不能着有不能着空，明白吗？所以他那个起心动念还是很强。他虽然知道我不能够执着于正涅槃，但是对于他来讲涅槃还是存在。虽然我不要执着于在六道轮回里面，我要出六道轮回，但是对于他来讲六道轮回还存在呢。哦，就是色还是色，空还是空。虽然他知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是离不开空，空是离不开色，但是对他来讲空还是空，色还是色。这个层次有没有听懂？等到佛的境界的时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是同一件事情。这一段你要把它弄懂，色跟空中间的关系性代表着这个人修行的功夫。你怎么去看色跟空中间的关系代表这个人的修行？所以他说这三乘人啊，他没有办法去测佛智，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入佛之见。他进不去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度量，他的度量其实就是他的分别心啦、啊。你分别执着越重的度量就越小嘛，就这么回事嘛。所以饶一他说这个静思共推转家玄远啊、哦，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从他退席。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入佛之见，这佛所讲的这所有道理是给佛听的。如果你到现在还这么想的话，那你实在是就不适合在这边上课，就请他离席算了。因为你要知道啊，三乘是方便法门，但佛创造这三乘的方便法门，其实是要了为了你度你入佛之见，是为了要入佛之见、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这个稍微看一下啊、哦。此理若不肯信，从他退席。那好，应知所有真才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做复想，亦不做子想，亦无用想。这什么意思？这样子才是叫做持法华经哦。法华经因为你们没念啊，他是讲说佛陀是一个大富长者、哦、那么他的儿子呢都是到外面去流浪，都是穷人。那些穷人啊，他现在告诉你，其实你爸爸是个有钱人，其实你很有钱，你只要回家就可以了，你不要在外面当乞丐流浪、嗯、 那么他但是呢讲了这么许多，他就跟他讲说你也不要去想那这个大富长者就是佛嘛，那外面的 流浪的就是人啊，就是凡夫啊。但是凡夫啊跟佛啊，他真的要告诉你说，虽然你是凡夫在外流浪，现在口袋没钱，但事实上啊你回家之后就有钱了。但是你也不要去想自己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到底自己是穷儿子还是富爸爸。他说你根本不要去想说自己是有是爸爸，也不要去想自己是儿子，你根本连想这件事情都要放掉。这个是禅宗啊，他境界非常深非常高。他说你要能够到这样子的境界，那你才是真正持法华经，那个法华经里面的功德啊，或者他真正的深意你才能了解啊，从节至节，那么你这样子懂了以后，那么你日日夜夜累世累劫你手就不要放下来了这个法华经。因为之前这个法达是法达嘛啊，他知法华经在讲什么，那么后来佛这个六祖啊就跟他讲说法华经到底在讲什么，他懂了以后，那他就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子，所有事情不能执着，那法华经还要不要念？那当然不能不念嘛，不念就断灭了。所以他这边告诉你说，你就是要这样子的，没有执着，了解了法华经在讲什么，那从此之后你要日日夜夜的念哦，从节至节，从来不要把它放掉，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而且这个念，并不是你嘴巴念而已。好，不见得一定要嘴巴念，是说你的心啊是明白的，是清明的，与这个道理存在。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念啊，你又不要把它想成说你又很挂碍，每天想着法华经，并不是这意思，是你是这所有的法华经的道理都引到你的血液里面去了。所以你时时刻刻你的行为你的所有一切其实都是能够遵照法华经。就像我们在讲金刚经，你能够受信受奉持，这个信受奉持啊是你从来不会把它放下，但并不是说你手上每天拿着金刚经，每天拿着法华经，而是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已经都在你的血液里面了，所以你任何的行为时时刻刻心念或行为都是能够照着这上面的纲领去做，那就对了。他是这么讲哦，就是、那个法华经。好，所以啊他的学生呢这个达法达哦，受到六祖大师的启发哦，很开心啊，他也做一部记哦。我觉得这些人古时候人怎么那么厉害，要我就做不出来。经诵三千部，他自己说他自己潮汐一句王，什么意思？他之前啊诵经三千部觉得很有功德，但啥也听不懂，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反而现在到潮汐啊见到了六祖大人大六祖慧能，他的一句话就是刚刚那一番话，就让他将以前的执着全部都放下了。所以他念经念诵经三千部，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他全放下了。其实反而好，他原来没有功宁歇累世狂。你知不知道他讲谁出世啊？为民出世。你如果不了解有一个人出世的 purpose， 你知道这个是在讲谁吗？猜猜看，谁出世这么重要啊？ 佛陀。 对，佛陀。如果你不明白佛陀到世上讲经说法49年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他所讲的那个意思的宗旨到底是什么，知不知道佛讲法49年的宗旨，就是在法华经里面的宗旨，最后那个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一念心啦。对，那个入佛 day， 入佛之见，那佛的之见是什么？厉害了，现在大家都非常的禅意。我问佛出世是要为了什么49年？姚如说入佛之见。我说那请问佛的之见是什么？他说没有之见。厉害，这禅意盎然啊，那个很棒，这个也是很棒。那个要最主要是那个一乘啊，就是最后你就是所有万法归心啊，万法归一，就是归那一念心性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信中最后一念心性。他说如果你都不能够明白前面的小乘中乘大乘最后都是希望你导归那一念心的话，前面是方便法门，最后是在讲的一乘法，那你怎么办？有可能歇息累世的狂呢？那个狂就是我们累世的妄想了。 我们的妄念，那你累世累劫的妄念怎么有可能歇得下来？断不了。表示你今天念经什么什么都没有用，你最主要要真的要了解那个经藏里面的意思，或者佛最后最后那法华里面经里面所讲的意思。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准备哦，都是为了最后能够上那一个法华经。好，那法华经太棒了，太棒了，文字不难，但是意义非常的深。但只要你这个那个楞严经念到理观全部念完以后啊，那金刚经什么我们该一定看得懂，而且会非常过瘾哦，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 enjoy 那上课。好，羊鹿牛犬舍，羊车鹿车牛车，其实这些都是犬是什么？犬仪之计哦，是不是有什么犬教菩萨？那个犬是什么？就是犬仪之计，那个还是方便的，没有入实相啊，没有明心见性。初中后，初中后扬善，其实呢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时期啊，你在它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啦。在一开始学习啊，中间后面各个方，就是在各个不同的 stage 啊，那都是希望引导你的善心起来啊。那么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火宅不就是说三界如火宅吗？在楞严经在那个法华经里面讲，所以佛陀是希望把他里面的他小孩法那个火宅中的小孩都能够赶快救出来啊。他说这个地方他我觉得他这一句我觉得他写的挺好的。你看他说他自己应这个叫做证悟道，火宅之内啊原来其实都是法中王。法中王是什么？就是法王。法王是谁？其实是佛陀。为什么叫法王？还有没有人知道？法王啊，法的王啊，法的王就是说你不会，你是王嘛，你 master right， 就是说你于万法之中都得大自在，你不会被法所服啊，你不会被法华转啊，你是转法华啊，对不对？你不会被外境转啊，你是转外境。所以这法王啊就是于万法之中自在，一切法之中自在。所以他说原来火宅内所有的众生他都是法王，现在是佛，就是我们一开始今天上课讲的，我们要面对现在的自己，对不对？我们要去学习面对现在自己，要去 fix 所有的问题。那么我们的佛性跟佛是无二无别，我们虽然是众生，但众生与佛，佛性是无二无别。我们相用是众生，体性是佛，所有万法的法性相同，所以火宅之内的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是法王，他是未来的法王，不是现在的法王。所以老师听了这个书，听到他做的这个记之后，哇，非常的赞赏啊！汝今后方可明念经僧也啊。他说这个时候啊，他知道这个学生已经完全的证悟了，完全得到了，就跟他讲，那从今天开始，你真的配得上。说念经或者念法华经的一个僧人的，原来可能是扯淡的，都是在那边乱念，然后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而且心生骄狂，来碰到大师，碰到六祖慧能，磕头不能碰地上，这是不行的。我觉得其实人啊，修行人或者我们人的一生都一样，当你真的知道你要能够谦卑，当你那个谦卑心生出来的时候，你不会错到哪里的。因为谦卑心生出来之后，你会愿意学，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那你就有希望了。就怕以为自己是满的，就很糟糕。那这个时候他觉得，哎，这个记做出来靠谱了 ，on the right track。所以说，那你现在真的是 deserve 说，哎，你自己是念法华经的这个僧人了。哦，达从此领玄旨，亦不坠诵经。他理以后呢，总之他了解了这个意思。但他也不断灭，所以那个这个经文就一直念下去。好，这个蛮重要的。再来第四个人叫做智通啊，第四个也特别重要。那个智通啊，这整个呢是在讲三身四智。这个智通啊是寿州黄这个字怎么念呢、啊？这个就是安丰吧，是不是丰吧？就丰了，丰了，就是丰了。这个人念什么经呢？楞伽经啊，楞伽经你们一定都听过，我经常讲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大慧菩萨跟佛中间的对话，这个经文很棒，因为对于我们对于体性相用啊，还有好多 我们不懂的问题，那个还有自然因缘等等，它都是跟佛有各种的对话。我就是想把一些问题找他离得更清楚。他说啊，他念这个楞伽经也是大经一部啊，他说他念了千余遍，但是到现在竟然不知道三身四智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那个他希望求老师啊能够讲解啊、哦，所以老师啊，就我们今天就要把三身四智啊讲得很清楚。其实三身就是四智，就是我们的佛性，其实都一样，就是我们的佛性、法性、三身智智、如来藏，都是同不同的名词、不同的面向去看同一件事情。三身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这个大家应该清楚，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哎，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什么是法身、报身、应化身中间有什么差别啊？有人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线上有没有同学知道啊？每次都问班上同学，线上有人知道吗？法身、这个报身、应化身是什么？中间有什么差别？有没有除了 Wendy 以外的同学有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愿意回答一点点都可以？你愿意回答吗？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你讲，讲大声一点没关系。 法身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菩萨啦、啊、那些的那个寺庙里面的那个佛像吗？嗯， 不是吧？ 来，姚如，姚如绝对知道你。你讲大声一点，快点。 没有，我觉得法身应该就是我们的自信啊，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就是我们本具清明的东西、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 报身呢？ 报身就是我们如果明心见性了，我们圆满，我们成就了我们这个智慧，这个我们就会得到我们的那个圆满报身，就是通达、 嗯。再来呢？ 应化身就是我们随缘变现的出来。 厉害了，那个班长真的是可以当班长。以前班长人家是第一名当班长，我找姚如丹班长，他说他是不是因为他奉侍奉茶水？我说我们没有要找服务股长，我们找的是班长。班长是以前都第一名的人当班长，那个 Wendy 小老师在那边已经讲助教了，所以法身啊、哦，那个可是你要知道，你一定要答，你不答的话，我相信绝对。有一堆人也是不知道，你要答了才会知道。我们就再讲一下哦，法身、报身、应化身，并不是说三个 individual 的身哦，你千万不要把它弄领了，说我有三个不同的身啊、哦。其实三身就是一身啦、啊，一佛三身，这三身是同样一个意思哦，这三身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你要记得啊、哦。其实这三身啊，你去用什么样的一个去想法去想，你就一定会理解。法身、报身、应化身其实就是体相用，这样子你就永远不会忘记了。法身就是我们的体嘛，体是什么？原本空寂啊，就是我们的体性啊，看不到摸不着的法身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啊，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啊。那报身呢？因为清净的这个自性啊，那个它会显出光明相啊，它会有智慧有光明，这是它的样子，所以是报身哦。那么如果在讲以前我们讲金刚经福慧双修，你修慧是不是修空性的智慧，修福呢，福德嘛。所以啊，你福跟慧都修的时候，你慧修到最后会成就你的法身，而福报呢，那个功德呢，因为你因无所住而行六度嘛，所以你是无所住行六度，这个六度这个福报到最后变成功德，就会成就你的报身，懂吗？所以法身、报身这两个一定是同时成就的。那为什么来一个应化身呢？应化身是因为这些佛菩萨们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还没成佛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上次义父问的，其实是还没成佛之前他就发愿，是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只要这恒河沙的众生还有人没觉悟我都要度啊，所以他发的那个大悲心，那个大悲愿，让所有的众生，他就不停的，只要众生有求，他就有应。 所以他叫显应化身。蚂蚁要求佛，他求佛法，他要显蚂蚁的身。来，蟑螂他要显蟑螂的身。恶鬼道的众生如果需要被救度，他就化身于恶那个恶鬼道，或者众生，或者地狱道里面的众生，那个是他的应化身。应化身是因为他因地发行，不是他成佛之后他要忽然要度众生，成佛之后他没有什么想法的，但是因为他之前所发的这个大悲愿，所以只要众生跟他感应道交，他都会去救、哦、所以就是法身、报身、应化身，你看一佛三身有体、相、用、哦、这个你要把体、相、用你一定会背，一定记得起来，那你就知道法身、报身、应化身、一佛三身、体、相、用。三身者清净法身啊，汝之性也，对不对？你看清净的法身就是你的那个体性啊，圆满报身呢是你的汝之智也，这个智慧啊是光明的，这个智慧它会发光，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是你的那个相，千百亿化身是你的行，这个你的悲愿啊，悲愿之后发的大悲愿，所以是你的行嘛，你要去救苦救难啊，悲愿至行，所以这个行啊是你去救苦救难了、啊、所以但是他有告诉你哦，如果你离开本性，别说三生，这个别不是不要的意思，别是分开分别，你如果离开了本性再来说这个三生，那即就是有名有生无智，所以告诉你三生跟本性是不能够分开的，你如果把三生跟本性分开了，那你只有三生却没有那个智慧了，就那么就是那就是没了嘛，就是胡扯了嘛，没有这个东西，那三身就是你的如来藏了，所显现出来的体不同的面相，体相用、哦、如果你悟到三身啊，无有自性，这三身其实也是体性空寂，它就是如来藏、哦、如来藏所呈现出来不同的面相，不同的功用，如果你都悟到这个份上的话，那恭喜你，你啊就证得了四智菩提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讲这四智菩提到底是什么啊？他说啊，听无忌约，他又做诗咯，自性具三身，这个应该大家都听得懂，来，我们的那个清净光明的自性啊，有体相用三个不同的面向，体是什么？体是非常清净的，而这个相呢，相是光明的，这个用呢就是我们讲的妙用，真空妙有，这个妙有其实也是妙用，所以体相用清净光明妙用。好，他说自性有三身，如果你发明的话，发明是什么意思？不是 invention， 发明是说如果你理解的话，你忽然开悟了，理解这个东西，那你就成四智咯，这个四智我们等会会讲啊。而且他又告诉你一件事情，刚刚一直在讲体性啊，不能执着，但是你也不能断灭，所以他告诉你是不离哦，不能离开见闻缘。见闻缘是什么？就是我们外面所讲的色声香味触法。因为这边讲的是什么？是见闻嗅尝觉知，因为他要为了要做记嘛，字不能太长，所以见闻嗅尝觉知就用见跟闻来代替了吧。那么见闻对面外面对这些东西呢，就是眼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他告诉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哦、这个六入十二处啊，他说你可不能离，不能离你才超然登佛地。你如果断灭了，像小圣你是没有办法登佛地的，所以你啊要不舍不及一法，但却也怎么样不舍一法，这些啊你要能够，你这些字眼啊，你其实慢慢我都会把它背下来耶，不及不离，这个真的是就是那个如来藏的真意啊，虽然不及一法，但却你也不舍一法啊，是说不着相，对吧？不着一相，但却呢不离一法，这个都是同样的意思，不急不离。所以你要这样子之后，你就超然登佛地。 吾今谓汝说地性永无迷啊，我今天就在问你说这些道理，你只要能够明白了，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再迷惑了啊，你就再也不会迷惑，你就正就是正果，不要讲正果，现在都想用一些别的字眼，就开悟了啊。我现在为什么不喜欢讲正果啊什么什么，就好像又 怕你啊 confuse， 觉得有个果位可以证，就你开悟了，这些东西都放下了，那你永远不会迷了啊。莫学持求者，持求是不是追逐的意思？追逐什么？持求是向外求，你不要学那些凡夫啊，向外持求，向外在那边攀援啊。他说啊，这些凡夫是怎么回事啊？你那些天天在外面持求，终日说菩提，他就是到只是嘴巴在那里讲菩提，但身体呢却不停的对外在攀援。他说你千万不要学这些凡夫啊、哦！他第一个先告诉你三身一体啊，那各位同学你就三身一体就是我们如来藏。第一个你就要知道哦，其实是体相用啊、哦，清净光明以及我们所讲的这个妙用或妙有啊、哦，清净光明妙有。好。再来啊，他后面还继续讲哦，这个就是我们本章节的重点了，我们会好好讲一讲。他说什么叫做四智？四智你把它想啊，他说啊，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这个啊，真的把它背下来。五八六七果因转啊，是不是？这就是五八是果上转，六七是什么？因上转。你是先转六七，再转五八啊。啊，但用名言无实性啊。若于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且定。嗯、哦，这个很厉害嘛，这个慧能真的很厉害啊。我们先来看看啊，这几个境啊，我从来没有背过，但我记得起来。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懂了。他是什么？他吃那个，我也是，会给我一颗，每月那一颗。 谁要吃？ 我要吃。 哇，为什么？ 嘴巴很干。好，你看哦，那个阿赖耶识啊，我们先看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啊，就是那业力的种子啊。业力的种子啊，你去想，你去记得阿赖耶识的本体是什么？它就是如来藏，一念不觉所转过来的。等到阿赖耶识被转了以后，它变什么了？猜猜看，阿赖耶识现在不愿意回答。Carol， 阿赖耶识转了之后变什么？转回去之后变什么？ 转回去哪里？ 他还能转回去哪里？阿赖耶识转回原来的状态是什么？对，美月答对了，真如。真如像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它像一个大圆镜。你说阿赖耶识是哈哈镜，当你变成是的时候，你是是的时候就变哈哈镜，你回到藏性的时候就变成大圆镜。大圆镜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就是你去想嘛，一个又平滑又没有任何灰尘的一个大的圆镜，所有的东西在他面前都显出最真实的样子，是不是？就是大圆镜智嘛。大圆镜就是让你看到实相的那一个智慧。甚至这个大圆镜你不见得要把它想成是平的镜啊，它也可以是一个圆球形的啊。这全世界这个宇宙所有的样子都在它前面，都映照在这里面清清楚楚啊。你去想一想啊，我们就好像一个湖水，当这个湖水一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涟漪的时候，一片平静的时候，所有的倒影是这么的清楚。你对着那个地方照相，你以为你照的是湖水上面的样子呢，但是当你有了能所分别执着，那个风一吹来，湖面一开始有波澜的时候，你是不是啥也看不到了？所以那个大圆镜啊，就是平静无波的湖水，而那个阿赖耶识呢，开始所转出来的那所有的事呢，就是那个 风吹起的波浪，它叫做无名风。你知道，就是我们的一念无名，那个无名风一吹起来，那个湖就开始有各种的水波。那时候你看东西完全看不清楚，你就这么去想就好了。这样子每一个人都记得大圆镜是什么的，就是当你六跟七因上转了以后，那个圆镜啊，哇，那个原来的那个哈哈镜就变成大圆镜了。你就这么去想，所有的实相就在你的面前一一显露，你就看清所有的事情了。再来，平等性质，为什么叫平等性？平等性啊，是第七式。第七式原来是什么？是恒。记不记得恒是什么？刚刚有讲过，恒的特性是什么？班长， 就是坚固的、持续不断 的做哪件事情？ 执着。 执着什么？ 我执。 对，对对对，就是我执跟法执是俱生的，就俱生的。以我就是我，那是很主要，它就是持续的、相续的、非常坚固的。去抓着一件事情，执着着一件事情，就是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而且那个我是谁呢？就是阿赖耶识，对吧？那所有的种子就是我，所以那个种子丢出来，即使丢出了什么烂种子，他要赶快去接，因为他就是我啊、哦。好啦，那么阿宝今天提的那个问题其实很棒，我本来是打算，其实也不是本来打算，我下一堂课会讲。就是怎么样去修，从第六式着手，会讲得更仔细，因为要讲这一段才真正有用嘛，不然你知道一大堆理论根本就没有用嘛。那么下一堂课我们就会针对阿宝刚刚的那个问题，我们会做半个小时讨论。那么好啦，我们回到这边，为什么你说诶第七式啊，如果转了以后就变成了平等性质，为什么就平等了？有没有人猜得出来？想想看，第七是刚刚讲的执着是执一个我，对不对？ 嗯。 那么把它给修成正果之后，那会有什么现象呢？ 没有分别心。 哎，不错哦，那个我没了，对不对？我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了我跟对面啊？对不对？没有了什么能跟所啊？没有了二元，对不对？没有了二元之后，所有东西不都平等了吗？我们现在有分别，所以不平等嘛。我是我嘛 ，Carol 是 Carol 嘛，我的一块钱就不是 Carol 的嘛 ，Carol 的一块钱也不是我的嘛。那我今天给 Carol， 我要是今天 Carol 饿肚子，我请他吃饭，我就布施啦。所以虽然你去想这个事情哦，虽然我布施，我不求好报，但我心里觉得我在布施。为什么？因为 Carol 不是我，我也不是 Carol。今天这一个第七，这种登地菩萨，当他那个我放掉的时候。他有没有觉得他在布施？他没有觉得他在布施。《金刚经》里面讲，为什么菩萨布施不受福德？因为他根本不觉得他在布施，也没有福德可言。因为他觉得众生就是他，他就是众生。他给众生吃饭，就像他给他自己吃饭，他没在布施啊。这个就是这个境界，就是平等智。你没有了我，那你就是平等了。那你记不记得《金刚经》里面有句话，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菩萨的境界。这什么样菩萨境界就在这里了。当你的那个我没有的时候，是法是平等的，无有高下。不是说阿宝跟 Tiffany 两个长得一样高，不是，阿宝真的比较高， Tiffany 比较矮，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个人比较高，另外一个人比较矮，而对他们心生分别。他的分别向上面有分别，但是在体性上面是没有分别的，这个就是平等、哦、并不是要你说齐头是平等，明明那个人比较高硬要说他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向上面因为众生各有因缘显不同的相用，但体性上是平等的。而这个没有我的这一个，已经没有我的这个概念，他看万法所有一切是平等的，他也没有了自己。你要知道这个平等并不是说哦，张三李四王二这三个人啊，虽然有人有钱有人丑，但我对他们都一样好，那你把他想得太窄了。这个平等是根本连我都没有了，我跟外面是同一个境界，所有一切都平等， 包括我与众生，那个 boundary 已经拿掉了，这是我们所说的平等性质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的我没了。这个是拔地菩萨在修的，当你把具身我执已经断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阿赖耶识啊里面的那些种子已经不会形成作用了。那么等到你真的成佛的时候，你是连具身的法执都拿掉了，这个我们唯识学后面都会讲，等到你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具身的法执都没有的时候，哦，那个阿赖耶识那个整个仓库就垮了，整个仓库就垮了。好，妙观察智见非功，第六意识，我们来想想看，第六意识啊，把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我们来想想看有没有办法 relay。 我希望我今天这样解释之后，下一次每个人都记得，对不对？第八是大圆镜，就想成一个大圆镜嘛。第七呢，没有了我跟没有了我跟对面，没有了能所，不就平等了吗？那第六我们来研究研究，为什么是妙观察。你先去想想哦，第六意识它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每天在干嘛？每天在分别，对不对？每天就在用他的小脑筋在那里分别。当你分别心很重的时候，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真正看到外面的实情？没办法嘛，对不对？就今天我们在吃那个早，我早点来在这边跟寮如聊天吃东西，他就说境界法师有个讲得很好啊，当你还有我的概念时候，你永远没办法见到真相的，因为你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从你的角度来看，我想这永远看不到真相，你就已经带了一个哈哈镜了。所以第六意识也一样，当你每天都在分别，分别心在分别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见到真相的，你没有办法妙观察，你只能观察，但一点你妙不起来。等到你没有分别心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妙观察了。这个时候你观察到什么？当然你所最主要最主要的是观察到众生啊，他的根性不同，他的机缘不同，众生有这么多的不同，这是在平等之中见差别，是在你平等心的情况之下，你去观察外面的事情，是不是又从假从空又入假了？你有平等心的时候，你去，你真正是可以看到众生啊，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机缘，你在想的是什么？你怎么去度他？你怎么度他？你如果观察不到众生的根性不同，机缘不同，你是没有办法去度他的。所以这个妙观察比较是在你要度化众生，教化众生，你要能够去观察他的不同。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平等性，你如何观察？你看到这个众生稍微聪明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好啊，那个不行，那是不对的。那你没有真正观察到他们的根性跟因缘。哦，等到你念二十五圆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连那里面有聪明有笨的，最笨最笨的，诶，佛陀会因为他这么的笨，就给他一个最适合笨人的这个修行方法，结果竟然正果了。这个就是那个佛陀厉害的地方，因为他妙观察任何的众生到他面前，他都知道，哦，你的罩门在哪里，你的因缘在哪里，你的福报在哪里，所以我给你一个法门，你能成就。这个是妙观察，所以你就记得啊，分别心没有了，我就能妙观察了嘛。我看事情就会这么的清楚。那你再去想，前五识呢，眼、耳、鼻、舌、身，平常我们要是靠它来受嘛。但是你要记得另外一件事情哦，你的眼、耳、鼻、舌、身，包括你的身体、你的手跟脚，你做事情是不是要靠你的身体？那你今天佛化身来度你，应化身来度你，他也得变成一个人嘛，他今天度蚂蚁，他要变成一个蚂蚁，所以他要一个色身。所以你想想看，他的妙观察智指他观察你啊，知道你需要啊，你的重这个这要怎么度化你，但是他度化你是不是需要他的色身来做这件事情？他要讲法，他要有嘴巴，要有身体啊。所以妙观察智再加上前面的叫什么，叫做成所作，就是他能够成就他所要做的事情，成所作，妙观察加成所作啊，就是他的应化身。你看看哦，大圆镜是什么？他的法身。 那个平等性呢，是他的报身。前面的妙观察加上尘所作，是他的应化身。哦，这个是净空，这个是境界法师在唯识最后面的解释，也有地方解释，像简风文他就解释说，只有前面的色身相，只有前面的尘所作智是他的应化身。简风文是把它讲成这个妙观察还有平等性都是他的报身，但我觉得两种解释我觉得都对了，两种解释我觉得都行。哦，因为想我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境界法师的说法，因为想跟受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是一套的，是我们凡夫有的，凡夫我们死掉时候眼耳鼻舌身意也就全没了，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拜境界法师所讲的，但是没有问题，我就把两个解释都告诉你们哦，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所以你就会记得什么是大圆镜，什么是平等性，什么是妙观察，什么是尘所作。哦，你再去想想看，一佛三身，三身四智，我跟你讲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啦。你不要把它想成有一个佛旁边有三个身体，哦，还有四种智慧，那你糟糕，你学到哪里西班牙去，绝对不是。一佛就是三身就是四智。哦，染污的时候是八识，没有染污的时候呢就是四智。但我们刚刚也讲过，其实八识也就是功能性，四智呢也是功能性。哦，好 OK。 那么他就讲，所以这个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你平等性就不会有病了嘛，那个病是什么，就是能所分别执着嘛。妙观察智见非功，见非功就是不假造作。哦，你不假造作能够看到所有这个众生的状况，那个真相从空啊又出假了。尘所作智呢同圆镜，其实尘所作智你想想看跟大圆镜智两个都是果上转，他们两个同圆镜是一样的，五八六七果因转，先转六七因上转，之后呢五八跟着转在果上转，但用名言无实性。他告诉你，但是讲了半天，这所有的一切也是名言，假名假象假用，都是用不同的名词不同的面向来跟你解释如来藏，而如来藏根本就是我们所讲的佛曰不可说。拿了一张照片去告诉你那本尊长那样讲，因为本尊没有办法讲，人不在这里，但是那个照片讲了半天就是十番显见，照片讲了半天跟你讲还是不是本尊，那本尊你得去参。若于转处不留情啊，凡心永处那永处那前定，就是你啊只要是不执着，那么不管你外面境界怎么吵杂，你永远都在这个楞前或楞严大定里面，要楞伽大定或楞严大定都可以了。这个楞严大定吧，这个还有这个那伽啊，其实它翻译成龙，那伽应该是梵文啦，是这个龙哦，但是你就不要龙定啊，叫做龙定，就是反正就是也就是楞严三昧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那个大定当中，外面不管再怎么吵杂，你永远都在那大定当中。凡心啊就是外面的可能是非常吵杂啊，不管是什么情况，你永远都是在那楞严大定里面。那你就要了解最主要最主要最后啊，反正我们修行最最最重要那个东西，就是把第七世那个我那个具生我只要把它给除掉，但是实在会很难，因为那个是登地菩萨做的，而且拔地菩萨才有办法到那个境界。好，等到我们学到二十五圆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境界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而且你会知道那个境界实在很难。你想想看，你要先跟外境脱钩啊，不要心随外境转啊，你要能够往内啊反闻闻自性啊，那观世音菩萨性成无上道，你反闻啊，先要把执着断掉。然后呢你的第六意识那个心还不能起分别，之后啊还不能起心动念呢，你说我不着我执不着法执，最后还不能够连不着我执不着法执这个都不能执着呢，最后连远离远离意要远离去空不生都还不行哦，最后是 这个生灭灭以极灭现前，最后都还有极灭。总之等到学到二十五圆通我们会慢慢讲，这个很深。好，那么这个和尚呢就忽然啊就顿悟了啊，那个通啊，这个智通就忽然这个顿悟了啊，他也做了一个记。他做什么记呢？三身原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容无碍，应物任随行。这个地方到我觉得后面这两句反而很重要，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经。你知道什么叫做起修皆妄动？就是啊，你只要起修，这是在讲凡夫，即使你修行啊，一个是在讲有，一个在讲空，你起修，你要修行，你起心动念，起修，任何的起心动念都是妄念，起修皆妄动，你只要起心动念就是妄动。守住呢，那你如果完全不想守住哦，是讲这个守住空啊，也不行，匪真经也不是真的，就是你有也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两边都不能执着啊。妙旨应失晓，这一个道理啊，我因为老师你啊讲，我才真正明白了。中王污染明，染污明，他说哎呀，因为真正了解了三身四智，终于懂了，念了这么多楞伽经不懂，现在真的懂了。那懂了以后呢，知道这个假名假相假用也要放，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啊，所有的染污真正没有了，中王染污明，所以得到了自信，那染污也不存在了。给大家两分钟时间消化一下。好，你先走。OK。那趁还没有发问之前，赶快先算。没问题，没问题。来来来， 先停两分钟。我今天其实讲这边差不多，先搞，因为三生四智，今天讲好多东西了，已经。Carol 三生四智懂了没？都很清楚。那你上下次能够？ 可以啊，我可以复讲。 真的吗？ 没有啊， 你会吗？当然 了。没有啊，可是讲的不好，你们不要介意。 没问题啊， 就这样我可以好好的更融会贯通。 当然，当然，当然。三生四智哦。 压力。 好 ，OK， 可以，可以。没问题，太棒了！既然有人愿意， 我以为你是这个意思，然后不是哦，是懂的。 只是为他懂的没，现在愿意复讲。那个 Wendy， 下礼拜可以比较轻松。那个 Carol， 三生四智哦，我就简单讲三生四智。 好，那这样好不好？那个 Wendy， 我们下礼拜这样子啊、哦、，Carol 先讲他的三生四智。然后讲完之后 Wendy 再复讲， Wendy 反正讲的跟你的没关系，再讲一次都没关系，好不好？这样 Wendy 可以吗？ 好， 好，那我们下次就 多讲一点啊， Carol 可以多讲一点，这样我可以少讲一点， 没关系，他讲 whatever 你都还是照讲，反正你该怎么讲怎么讲，可是 Carol 先讲个三生四智，很棒哦，这样子越来越多法师出来了，太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吧。 哎，等一下 ，Tiffany， 我问一个问题， 请问，我跟你讲，我最喜欢有问题，你们好歹多问一点，输人不输阵哦。 我跟你讲，你刚刚讲那个一佛三身哈，那个应化身，那应化身我知道说，因为佛为了要普度众，要度众生嘛哈， 对， 所以他会因为有不同的机缘感应到，叫显不同的相哦。那这个相是有生有灭，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他其实法身还是同一个，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是那个药师佛等等的这些佛哈，其实可能都是同一个啊，都是，是不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说其实他是因为这个到这个娑婆世界显不同的相，因为不同的缘机缘，可是实际上他 是 同一个。 其实你看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这所有的佛也都是应化身啊，都是这一期应化身，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个应化身啊、 对，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这个 comment 是非常有可能的、啊、 OK， 我不能够回答 OK，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呢、 照我们之前讲，其实所有的如来藏最后都是回归到同一个如来藏。 对对对，哼，是的， 是不是？嗯、 对， 所以 我是这样想嘛，对。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哦，这是我自己在学佛，我根本不会在这个地方再继续钻下去了。 嗯， 我也不会想要跟你、okay. 就说需要多做讨论，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到最后惯法本来就归一。 嗯嗯， 它全部都是同一件事情。 嗯、 释迦牟尼佛、 okay. 阿弥陀佛，其实跟你跟我们最后那佛性都是相同的。 对，是的。嗯嗯， 那至于它怎么变化，什么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根本不需要深究，对我自己来讲。 哦、对对， 我觉得 其实我也没有，其实我没有要深究，我只是好奇啦，可能就 是 这样。 你的概念是对的，我觉得是对的。 嗯嗯嗯， 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OK 对对 OK， 他今天可以变成释迦牟尼佛，明天变成阿弥陀佛，所有的如来藏不可能有各自不同的如来藏嘛？最后如来藏就像所有的水河流，最后回归到那大海嘛，就是回到同一个嘛。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不敢讲说一定对，但是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是相同的。 OK OK， 好，谢谢谢谢。 好，终于那个上次那个问题是有你上次问那个很问题很棒，是清楚的嘛，对吧？ 是的，对啦，我是知道的、哦，我只是对很好奇这样子。好，谢谢。 不过有的时候现在清楚，过两天又不清楚，不过没关系。 是。 好。OK， 那我们就那个下一次啊、哦，那个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三生四智以及。那个如来藏啊的那个八识要搞清楚。那么我下次 try 我要讲怎么去修啊，从第六意识着手怎么样去修。那我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可能在讲的时候也会讲到一点，但是我觉得可以讲多讲几次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哦。然后我们下次就开始接着讲这个下面的和尚在讨论什么叫做见性成佛。明心到底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哦、这些东西我们下次接着讲。好了，谢谢大家，完美结束。我们下次是几月几号上课，我看一眼啊，两个礼拜后，所以就是4月26号。 OK， 拜拜大家，拜拜，下课咯。 好，谢谢老师， 谢谢。